咁咧，讲失罗法城，佛响边度啊？响失罗法城。失罗法城系一个地方名。奇门精舍咧系一间佛寺嘅名字。哦，好啦，呢度有故事听啦。失罗法城咧系娇萨罗国嘅首都嚟嘅，佢国王系边个？系波斯的王。佢太子系边个？系奇陀太子啊。因为佢嘅财产丰富，人民丰富，又多民又好德啊。解脱修行的人解脱又多，因此呢叫做丰德。哦，这个国家叫做丰德，等于我们香港，香港现在很干净，所以叫做香港。啊，奇门精舍呢是一个地方的名字，等于现在智莲净院一个地方的名字。啊，那这个精舍呢是须特多尊者为了请佛去娇察罗国说法的时候呢，特别而起的这个精舍。那这个精舍呢，大家我相信也听过了这个故事，听过没有？啊，没又是要讲了。那呢，这个须特多尊者呢，他有一个花名叫做笈姑哆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尊者乐善好施，他最欢喜给那些鳏寡孤独的人，很照顾这帮人。所以那些鳏寡孤独一见到他来呢，就叫他做笈姑哆长者。啊，实际他的名叫做须特多。咁佢有日咧，去佢亲家嗰度去舍卫国啊，去探佢亲家，为佢细小儿子嘅婚事去舍卫国。当时舍卫国嘅国王咧，请佛供养，哇！佢见到国王对佛咁尊重、咁恭敬，哇！佛梗系好噶啦，不如我都请佛去我哋国家说法啦。佛话你请我啊，你要有间好大的屋，容纳得我1250人才好请我。如果不是呢，我不去。他说哪里有这么大间屋啊？不如这样啦，我先起好这间屋。那佛话不是说起好间屋就得，我要看过这间屋可以，我欢喜可以做得精舍，然后先起啊。他说那我又不知道什么地方适合佛门。佛门哦，佛说我叫舍利弗尊者同你去你国家里面选择，看看哪个地方可以起这个精舍。于是舍利弗呢去到这个叫杀罗过呢，呢度又唔啱，嗰度又唔啱，嗰度又唔啱，去到奇门太子嗰、那个奇陀太子嘅花园啱啦，呢度啱啦。吓，嗰、那个须特多长者话：呢个系太子嘅公园嚟噶，佢点可以卖俾我啊？舍利弗话：咁你就唔好请佛嚟咯。啊，咁又唔得，几大都要请佛。咁于是为咗请佛，硬住头皮去见太子。太子啊，你让你个花园俾我。太子睇下佢讲笑，我系太子，我花园点会让俾你得噶？佢话咁啦，除非你用金珠啊铺满我呢个花园，我就卖俾你啦。吓，好啦，又翻去打开金库。呢、这个须特多长者好有钱噶，打开金库啊。一车一车横搬个，好似个而家智联搬砖头咁样搬吓，搬咁啊搬一车一车搬去就铺铺铺铺铺吓。呢、这个太子话吓、啊、你真噶，我讲笑啫嘛。咁佢话今日嘅太子啊，他日嘅君王啊，君无戏言啊，你点可以同我讲笑啊？你话卖俾我嘛，咁我而家咪俾黄金铺俾你咯。 咁太子話嚇冇辦法啦，佢話哦，原嚟咁尊重法啊，法有乜好處？一定法係聖人啦。好，你賣我花園，我啲花草樹木唔賣俾你。佢唔得啊！你花草樹木係咪斬曬我錢乜嘢？係咪？佢話你唔使驚，我送出嚟。所以花園裏邊花草樹木咧，就係祇陀太子送嘅。哦，地咧就係須達多長者送嘅。咁啊，法咧就話呢一個地方咧係兩個人合共成功嘅，叫做祇緩給孤獨院。祇緩緩即係樹咁解，啲樹木咁解嚇。祇陀太子嘅樹木同埋給孤獨所買嘅院。叫做祇氏給孤獨院，哦，呢度咧就叫做祇緣精舍，即係祇氏給孤獨院。咁呢個二事係相成就，我慢慢成就；一事係事成就，法在係子成就。而家呢個祇緣精舍係處成就，六種成就之中，仲有欠乜嘢成就啊？众成就，以千二百比丘众，以大比丘众千二百人区，就是众成就。哦，大比丘，大家都知道，比丘就是出家人，比丘尼就是女众，啊，男众是比丘，女众是比丘尼。印度话翻译中国，含有三种意思，含有三种意思，知吗？不需要讲的啦，吓，系咪有三种意思？咁浅都要讲，真系讲到明年、后年。印度话翻译中国翻译咧，系有四种，四赖五不分。四例五不分，四例就是分字不分音，陀罗尼咒就是分字不分音，这部部经的灵验咒就是分字，字是中国字，音是梵音来的。第二呢，分音不分字，即是等于佛前大家佛体佛像有一个梦字，这个梦字是分了音了，它自认就是梵文。第三呢，音字區分就等于这些经文音和字都分为中国话。第四，音字區不分等于梵文的佛经。五不分呢，第一尊重不分，波野是印度话，翻译中国叫做智慧，但是波野智慧不是你们普通人的智慧，普通人的智慧絕對追不上波野智慧，為了尊重這個波野智慧，所以不回佛經裏面保留波野的名稱。第二是順古不分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不是可以分啊？是不是分譯中國叫做什麼啊？說無上正等正覺，是的，我知道你們知道的，好上正等正觉，咁啊可以分啊？点解佛经里边冇话冇分到无上正等正觉，又保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？因为古人不分啊，古人认为咧咁样咧特别提起你嘅注意力，咁所以咧后人又唔分啦。第三咧，多含不分，比丘含有三个意思，边三个啊？快，黑食，唔使讲都黑食啦。我嗰个小徒弟咧就话。法師，你而家試下拎個砵頭出去乞食，有冇人俾你拿？或者我嚟智連乞食有嘅。如果你喺美國乞食啊，即係人哋警察拉你。不過咧，法制咧乞食係有好多種意思，有十種意思哦。不過我而家冇寫出嚟，唔講啦。乞食仲有咩啊？破惡，是不是？還有一樣呢，暴魔，沒錯， 係啦，因為鹹有三種，你而分業乜嘢咧？分業黑色咁啊，少咗呢其他兩樣意思係嘛？分業暴魔咁啊，少咗黑色同埋呢個咩意思啊？同埋破惡嘅意思，咁所以咧素性就唔分，俾咗兩個字簡簡單單嚇。咁啊，仲有啊，博劇飯印度話翻譯中國六種意思，吉祥啦啊，好多種意思啊，所以唔分啦。咁啊，第四秘密不分，等於一切成就係法嘅秘密義，所以唔分。咁啊，第五種咧係此風無故不分。即等于恶差罪果，佢话呢种果咧系印度先有嘅，除非唔生，一生就系五个一齐，三个一齐系嘛？三个一齐啊，代叫做恶差罪，代表惑业苦，所以咧就此方无故不分，比丘就系分字不分音，字就分咗嚟啦，亦系多含不分。因为含有暴魔破爱，唔怪你哋讲得咁清楚啦，呢度写到喺呢度。咁好啦，啊，四例五不分吓。OK， 咁啊，大比丘咧就系话唔系普普通通嘅比丘，而系咧含有。好多道德呢、这个大咧，有好多意思嘅，有好多意思。你睇下啊，有呢个本大、心大、事智大，有呢大，所以叫做大比丘咁啊。有千先讲千五百人，佛最初出家第一次度人系边个？五比丘，冇错啦。第二次度人系边个？耶奢长者子五十人。然后呢就到这个边个啊，到这个舍利弗莫敬连总共200人。然后呢去到这个三迦摄波总共1000人。加加埋埋1250人。现在这个经文呢简略了这个零数前这个整数，所以叫做1250人大比丘。1250人都是大的比丘，除了这个大比丘之外，当然还有很多辟支佛啦，很多菩萨啦、啊、在座是问这个法。那比丘啊就含有黑食，不叫做黑食，叫做黑士，士就是有一种大丈夫的气概，虽然他是黑食，但是他不下贱，是一种大丈夫的气概、哦、叫做黑士。佛制黑食呢，为什么要黑食呢？因为佛制比丘不准有邪命食、啊、什么叫做邪命食呢？第一，养口食，不是说吃饭的时候擘大个口向上射，而是呢、啊而是怎样啊？是供养供天上的星斗、啊、即是一种术数，即是一种术依卜星上之旅、啊啊、什么吉星出现、啊哎、什么、这个卫星出现、啊、就不吉祥、啊、又有降灾殃、啊、你讲这些东西的啊、出家人不应该讲这些事，不应该依卜星相，实际很多出家人都懂得依卜星相，不过不是以这些为职业、哦、以这些为职业去求财而生活呢就不对，而懂得依卜星相去帮助人呢都好的。第二是下手食，是耷低头食的，是向下而揾食，就是向这个田地耕种而揾食。第三是方口食，四方交由甚广，为什么？是烹饪这个富贵富豪怒、啊、银屈塞，求这个名闻利养 是不啱的。所以呢，一个出家人呢不卑不亢。好多人误会我高斗，实际我不是高斗，我不懂烹饪，我不懂讨好人，我不是高斗。咁啊，呢度呢就话，如果你烹饪人呢，就是方口食；四呢是胃口食。胃口食呢不是话好好胃口，咁即係为咗维持呢个生活而去做生意啦，而去经营获利啦，去谋种种谋生啦，所以呢都是属于邪名。咁样出家人应该点啊？应该受人供养，自己不耕不种咁啊。有一日发出去行乞化食，咁有一个婆罗门呢就话：你睇下我带住呢班人喺度，一日不足一日不食，我哋要耕种先有得食。你啊呢和尚啊，唔耕种就想我俾你食啊？佛话：我都耕种啫，系我所耕嘅耕心地，我所拔嘅系焚老草，我所用嘅系呢个实力嘅牛，我所用嘅系智慧嘅水，我所用嘅系慈悲风，我系去为世人服务嘅。所以我们出家人不是说坐在那里就受人供养，而是人家供养了你呢，你就要去修科、修慈悲、修智慧，以自己的福德智慧加倍供养你的人，这样就消受了，抵消了、抵消了。如果食而不修行呢，下面那句我又不想说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出家人呢是不应该。为什么？因为个个都在社会上求名求利，你争我夺，做生意啦，做什么啦，但我们都要有些人为他种福嘛，都要有些人为他来加倍他嘛，何况呢我们出家人呢是为了修行呢？修行呢是为了做什么？为了度众生，都是为人民服务。所以我们呢尽我哋嘅力量去修行，所以受人供养咧就可以。如果我哋唔修行咧，真系抵消唔到噶啦。咁所以，但你哋供养出家人咧，你就唔好话诶边个好修行啊，我供养佢；边个唔好修行，我就唔供养佢。你睇唔到噶。哦、好修行不好修行不是写在这里的、不是在面上挂在这里的、等于这个玉林国师是吧，他两师兄弟，他的师兄成日都犯教参一自善，那他又很厉害，那他师父说我有个半徒弟，他心说嘿，我师兄就半个徒弟，我就一个徒弟，但是怎知他师父说你是半个徒弟，你师兄是一个徒弟、为什么我师兄成日睡觉都是这样呢？你看不出来他修紧行，他修紧行、他修的行不是你捏不切那些以为自己在那里懂经研究经教、懂得文字那好修行，不是的，他不讲经不是佛，还容易修行。有两个师兄弟，讲故事够钟了，有两个师兄弟，有一个师兄弟呢出了家呢就在长治服务，什么都做，斩柴担水煮饭洗地什么都做，但是他一路做事一路诵金刚经，一日诵几百部金刚经、咁有佢嘅师兄呢就出去参学，学做法师，到处去讲经。OK， 咁有一日呢嗰、那个佢师兄呢就返到长治啦，返到就长治就好关怀好慈悲，问下佢师弟：师弟师弟咁多年嚟唔见啦，你学到啲乜嘢呀？咁 師弟話：我咪一樣做嘢咯，我冇出去學嘢啊。咁佢話：係，真係好可惜咯。咁後嚟過得幾日咧，師兄又要出去弘法啦，咪離開長治啦。個師弟就話：師兄，師兄，我哋隔別咁多年先見面，而家你又要走啦，等我送一部《金剛經》祝福你啦。咁個師弟呢就坐蒲團打坐坐下，以是我慢蒙室都香，一事佛在，滿天都光。咁呢哇，再撞落去呢，滿地都係鬼神嚟聽經啊。個師兄慚愧啦，師兄話：師弟，師弟，我唔及你啦，能是一丈，不如行一尺。所以你唔好，你哋唔好以為我好叻嚇。所以你哋啲老菩薩啊，修行啊，冇人知道噶。哦，所以咧，你哋在家人供養咧，更加睇唔出嘅。OK， 就唔好有分別心啊！邊個修行我供養佢，我中意邊個我供養，以平等心布施。这个是修福哦，讲到这里真是够钟了，那我应该结一结下，啊，那就出家人呢就不应该呢是四种食，而是应该受人供养，是要修行，啊，一个问题。另外一个问题呢是这个1250人区呢是属于僧众，僧众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和合众，和合众大家都知道了，有是和有理和，啊，理和就是共正则灭理，是和呢生和共治，口和无争，计和同修，意和同意，见和同解，利和同君，有六和。 OK， 那就叫做和合众。那我们呢有些人呢就说大德高僧只是行于比丘，不是啊，我们都有份的，我们都可以叫做众僧众，我们是微僧，啊，他们是临僧，我们是微僧，因为我们都要和合嘛，是吧，我们都要落和合嘛。但是僧呢又在佛经里面讲有四种，啊，一种呢叫做无惭愧僧，那大家都知道了，无惭无愧，不知惭愧受人供养，即是不修行都累啦。第二呢就是哑样僧，不懂得佛法，不懂讲佛法的，啊，第三种呢是清净僧，这种僧好了，持戒清净又 自行化他修行，啊，第四种呢是真实僧，真实僧就是已经修行证了圣果的了，这部经所讲这个1250人区的僧呢就是清净僧了。 OK，讲到这个僧好了，大阿罗汉，皆是大阿罗汉呢，听闻师讲了，好吗？